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7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你从没带他来过这里。陆兆颖不太想应付这些人，哦了一声。 哦，你们随便。 他直接挂断。虽然知道潘明月跟施立明在管这件事，但是他没有跟陆家提，没必要。他转过身看着程子玉，继续念念叨叨，还没有说什么，大厅的门就打开了。这时候还有人来这里？陆兆颖一边惊讶一边转头，就看到了正推开门进来的宋绿婷。这里虽然是宋绿婷的家，但宋绿婷一个月也不回来一趟，她日常是以实验室为家，是个实验狂人。今天回来完全是因为知道程子玉要来。宋绿婷穿着白色的衬衫，黑色长裤，修长的手指还搭在门上，抬头看向陆兆颖的眼神有些浅淡，那双眼睛犹如冷光冷冷而下。陆兆颖实际上要比宋绿婷大两岁的，但对上他却莫名的有些怂。 你好。 宋绿婷没说话，只是朝他稍微的颔首。 哥，你回来了。 潘明月从厨房探了头看向宋绿婷。 你等等，我再炒一个菜。 宋绿婷放下文件，低头把两边的袖子卷起来，一边朝厨房走着。 我来，你出来吧，女孩子要少进厨房。 她慢条斯理地说着，一边接过了潘明月手中的锅铲。潘明月想说，她这双做实验的手，分割各种精密仪器的手，跟秦冉一样珍贵，不能进厨房，但拗不过宋绿婷。宋家跟潘明月家一样，父母鲜少在家。当初宋丽婷跟潘明轩两人高中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。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尤其是宋丽婷不浅不淡的回答，给了大厅中的陆兆颖一亿点的伤害。陆兆颖按着手机给程俊发了一个跪下的表情包，又给程俊发了一个爸爸的表情包。程俊不理会他之后，陆兆颖拿出杀手锏。 没有我你能去横川一中？ 程俊这回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。 等我回来。 陆兆颖这次很乖巧。 好的，爸爸。 说完之后他又再次询问程俊。 宋绿婷在帮明月做饭，你说他会不会…… 京大物理系的大才子，研究院出了秦冉的第二人，这样的人别说陆兆颖，就连风慈也比不上他十分之一。远在 M 州的程俊看着这条消息，按着手机回了一句。他大学为了帮明月补课，学物理的同时顺便学了法学。他要是对明月有心，一百个你也不够他打。陆兆颖看着这句话，突然觉得他完全反驳不了。哼，果然还是秦冉的朋友，除了乔生，其他都是魔鬼。厨房内，宋绿婷在翻炒着菜，潘明月想帮忙，但宋绿婷完全不允许他帮忙。 把门关了。 宋绿婷云淡风轻地开口。潘明月转身关了门，默默地转向宋绿婷。 哥。 嗯。 宋绿婷嗯了一声，加了水继续闷，又去洗旁边的西红柿。他那双手骨节很长，白皙又好看，潘明月看着都觉得用来洗菜过分浪费了。就在潘明月以为宋绿婷不说话的时候，他才把西红柿放在案板上，转头看了一眼潘明月。 我看他还不错。 潘明月抬头看他。 之前封家那个人。 宋绿婷压低了声线看他。 你从没带他来过这里。 陆兆颖大概是第一个。潘明月没有出声， 亦是封家，封夫人一早就坐在楼下等封楼城下来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李双宁。封夫人没有心思看，直接挂断。看到封楼城下来，她直接站起来开口道， 我有事跟你说，我们去书房。 封楼城看他一眼，带他去了书房。两人上楼后，李双宁就到了封家。之前封夫人一直把李双宁到准儿媳看待，佣人直接接待了他，并且让他在楼下等封夫人。等佣人离开后，李双宁以为封夫人晾着他，不由得去二楼找封夫人。在书房听到了封夫人跟封楼城的对话， 让我请明月来家里吃饭。 封楼城看向封夫人，正了神色，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封夫人当初瞒了潘明月跟封慈的事儿，到现在支支吾吾的也没有说出来。封楼城看了他一眼，他正好也想跟潘明月说一处的事，潘明月有些冲动了。 行，就今天晚上吧，我正好有事跟他说一下。 外面，李双宁悄无声息地下楼。封夫人现在不太理会他，李双宁也不意外，他只是若有所思地出了封家大门。半个小时后，医处总部，坐在椅子上的人沉声开口， 你确定医区势力转移了？ 是，潘明玉晚上也会出现在封家。 门口的人沉声道。坐在椅子上的人冷声笑道， 很好。 封楼城到了稽查院，就跟潘明月说了这件事。 你已经接连两次破坏了医处的计划，我很担心你。 潘明月虽然不想跟封夫人接触，但封楼城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他知道，这也是秦冉把程子玉放在他这儿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去封家，潘明月没把程子玉带上，而是让程木带回去。 我跟着你吧。 程木看着潘明月不由开口，潘明月摇头道， 不用。 他让程木在封家附近停下，就去了封家。程木就把车开回了程家。程家门口，陆兆颖收回了手机，看向程木背后， 他人呢？ 去封家了。 程木抱着程子玉。陆兆颖眯了眯眼，他拿着手机的手都顿住，猛然转身。 陆少。 陆兆颖没有回头，只举手远程开了车门。程木只听到陆兆颖的一句话， 帮我联系一下陈姐，谢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